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65集，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一前一后地冲了上去。唐默张开小阳伞，无数根蓝色触手从伞面上弹开，傅文铎撑着唐默的肩膀一跃而上，黑色的三棱形利器从头顶劈下，将蓝色的钟劈成两半，漂亮的蓝色大钟散落成无数光点，在房间里晃动。很快这些光点又再次汇聚在一起，变成一只时钟，只是这一次它的光芒暗淡了许多。唐默双手抓住这些还在蠕动的蓝色触手，傅文铎翻手取出一把黑色匕首，打算再攻上去。真理时钟赶紧求饶： 放过我吧，黑塔闯入者，你们什么都没有失去，我还告诉了你们一些信息，放过我吧，杀了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我刚才对你们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，我根本没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呀。 唐默依旧死死攥着那些触手，傅文铎反手将匕首收进口袋，他转头看向唐默，两人点点头。唐默捏紧了那些触手，冷冷地说：我们有什么好处吗？ 你们都他妈把我给打散了，还要什么好处？ 真理时钟大概从没见到过这么得寸进尺的人类，居然还会和黑塔怪物谈条件。李妙妙等人也没想到，这只看似强大的时钟居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就武力值而言，李妙妙吐槽说： 我怎么感觉我都能打败他？ 格雷亚说：因为他失去了真理规则的保护，麦雷迪，在真理的世界里他是无敌的。然而刚才我们问出了一个他无法解答的问题，成为真理或者击溃真理，我们击溃了他的真理，所以他现在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由薛定谔创造的失败的发明。唐默和傅文铎抓着真理时钟不放，真理时钟哆哆嗦嗦地在心里把这群奇葩人类骂了半天，最后还得压抑着怒气说： 我只是一只普通的钟，我不是黑塔，没法给你们任何奖励，但是我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真理，这是真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条关于薛定谔的108个房间的线索，帮助你们通关这个捉迷藏游戏。 嘿，你这只该死的臭烘烘的破钟！ 软甜的小猫叫声陡然在房间里响起，好像被人踩中尾巴似的。薛定谔愤怒地吼叫着： 你不许说，你不许说，不许说，你要是敢说，我就把你做成一只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。你知道的，圣诞老人的屁股有多大多臭，我真的会把你做成他的臭马桶。 真理时钟听了这句话，蓝色的钟身剧烈颤动，比刚才被劈的时候更加凄惨，差点就散了。这句话比傅文铎的那一刀还管用。然而现在把着真理时钟小命的是唐默和傅文铎，这只可怜的钟对着空气讨好地说： 伟大的薛定谔阁下，刚才您也听到了，黑塔屏蔽了我的话，我所说的话都是黑塔允许范围的，并不会真正告诉他们如何通关。 薛定谔愤怒地哼哼直叫，真理时钟心一横，胆一竖，快速地说道： 五位黑塔闯入者，我给你们的线索是，你们一共有三轮捉迷藏游戏，到现在为止，在这一轮的捉迷藏游戏里，很可惜，你们已经注定失败了。 薛定谔瞬间炸毛： 垃圾时钟！ 真理时钟吓得浑身发抖，离开真理时钟所在的房间，唐默五人回到了黑漆漆的走廊。在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假时钟把自己藏在角落里，仿佛已经预见了自己可悲的未来。唐默和傅文铎打开手电筒，对准漆黑的走廊，他们面前有两条路，向左走，向右走。刚才五人是从二楼的楼梯下来，直接走进了楼梯的正对面， 真理时钟的房间。钢铁堡垒里回荡着薛定谔碎碎念一样的抱怨声，在他的口中，他决定把真理时钟分成三段，一段做成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，一段做成镜子送给狼外婆，一段做成火圈送给怪奇马戏团团长。 我这辈子都不会把你送给红桃王后的，你就是个失败的发明，没资格和真正的真理时钟一起成为红桃王后的收藏。 小黑猫恶毒愤怒的话语在走廊里不断回荡。唐默给傅文铎使了个眼色，傅文铎举着手电筒淡定地说， 从这里走吧。 一共就两条路，傅文铎选择了向左走的这条路。众人顺着走廊又找了两个房间，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任何东西。赵小飞忍不住说， 刚才真理时钟说我们这一轮的捉迷藏游戏已经失败了，从薛定谔的反应来看，他说的是真的。 一共有三轮寻找机会，我们本来就没打算在第一轮就找到薛定谔，找不到不是很正常？ 他的意思不是这个。李妙妙一愣，这一轮的捉迷藏游戏还没结束，我们也刚刚从二楼下来进入一楼，一楼的绝大多数房间我们都没找过，可是那只假时钟却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失败了。这只有两种可能，唐默冷静地分析说，第一种可能，薛定谔在我们已经找过的房间里，他藏得很好，我们居然没发现他。 这不可能，每个房间我们都仔细地找过去的，就连第一次碰到的那个有恐怖射线的房间我们都检查了一遍，没有薛定谔。 李妙妙立刻说，所以只有第二种可能。 什么？ 薛定谔所在的房间我们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进去了。之前赵小飞用口红在地上画了第二层楼的走廊房间地图，离开之前他将自己的外套脱下，在外套上也画了一个大致的地图。这个冷静的女玩家果断将外套摊在地上，仔细数着刚才自己走过的每一条走廊，最后她抬起头， 我们大概只有这几条走廊没去过，以后也没法去，薛定谔就在这几条走廊里。 游戏规则第三条，房间的门分布在走廊的两侧，每个玩家只能在同一条走廊里走一次，当有玩家走过某条走廊时，会在走廊里留下人类脚印，有人类的脚印的走廊被禁止再进入。这个规则看上去很复杂，其实就是限制玩家不可以走回头路，走过的走廊不可以走第二遍，所以玩家每一次的选择都可能导致未来的自己走进一个死胡同，所有的路上都有脚印。现在只是第一轮游戏，众人还不清楚这个钢铁堡垒的地图，在第二层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走了几次错路，有一些房间再也不可能抵达。李妙妙赞同地说， 肯定是在这几个房间里，我们才刚刚到一层，在一层我们都是一条线的走路，没有遇到过岔路口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一层做出任何选择，更不可能做错选择。真理时钟既然说我们肯定找不到薛定谔，就说明薛定谔藏在楼上那几条走廊里。 但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，赵小飞脸色难看起来。 其实我对我们刚才走过的路记得也不是很清楚。 话音落下，其余几人也都面露尴尬，唐默也抿了抿嘴唇，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当视线对上那双漆黑的双眼时，唐默的心立刻静了下来。傅文铎看着他，低沉的声音响起， 我记得。 众人刷的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接过赵小飞手里的口红，在二层的地图上顺畅地画出一道弯曲的路线，他从第六个菱形的顶点开始画，那是厨房。接着他神色平静地将五人在楼上走过的每一条走廊连接起来，甚至还标记出了他们进入过的80多个房间的位置，在每个房间的房门口处点出一个小红点。赵小飞看得目瞪口呆，等傅文铎画到他们目前站着的地方时，他接过傅文铎递过来的口红，沉默了半晌，怀疑道， 你确定没有画错？ 傅文铎挑了挑眉，他画的是对的。 赵小飞将信将疑地看他们。赵小飞并不知道傅文铎修改了他所画的地图的那几个地方，将这张粗糙的地图变得更加准确许多。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，墙角里蹲着正在舔猫粮的中年管家薛定谔，盯着赵小飞手里的那张地图，气得瞪圆了大眼睛，气呼呼地发出一道道甜甜的哼声。这张地图简直就是薛定谔的钢铁堡垒的缩小版，连薛定谔自己都不一定画得这么准确。地球上线后，每个玩家的身体素质都日渐提高，然而记得自己走过什么样的路是一回事，想要在这种密闭空间里画出一张地图，更重要的是对空间和距离的敏锐能力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在队伍的最后，唐默小声说， 二层真的只有四条走廊我们没走过？ 傅文铎低头看他，唐默刚才非常肯定地说他画的是对的，现在又来询问他正确性。傅文铎眼里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。 是，只有四条。 唐默解释说。 我相信你，但是如果只有那四条的话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傅文铎询问。 哪里不对劲？你觉得薛定谔藏在那四条走廊里？ 傅文铎脚步停下，前面三人还在走，他定定地看着唐默，轻声说。 不觉得。 唐默忽然笑了。 我也不觉得。 唐默从没怀疑过傅文铎的地图画的是否准确，他对这个人抱以绝对的信任，傅文铎也没让他失望。这种地图对他而言根本不是挑战，哪怕没有地球上线后身体素质的提升，他也能画出来。以前出任务的时候，傅文铎曾经单独进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秘密军事基地，仅仅在里面走了一圈，傅文铎便画出了基地的详细地图，并标记出了实验室、控制室的准确位置，地图精确到米。然而，如果地图真是傅文铎画的这样，那一切变得更加奇怪起来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